22集。吃饭的时候，巫贤蝉给我讲他怎么去了这么久。 我去见过雇主了，是个归国华侨，抗战时候走的，今年已经快100岁了，是个身子还算硬朗的老人，应该当过兵，身姿挺拔，可惜断了一条腿。 张嘴，鸡蛋羹，不许挑食。他找你什么事儿啊？ 他说他相中了一个凶宅，想让我去看看风水，看看为什么是凶宅。他说他从国外回来没几年活头了，想找个地方，就想魂归故里。我看他那意思是想死后就葬在这个宅子里，所以才请我去看风水的。 那既然都说是凶宅了，怎么还需要看风水呢？ 我还没看呢，不过大部分的凶宅都是巫灵作祟，很少真的闹鬼，而且有巫灵保护的房子，鬼魂很难进入的。 啊，是不是有什么传言啊？ 有啊， 传言猫妖会吸食阳气，强迫人跟他欢好，然后给他生小喵喵。 面对这个幼稚鬼，我扫码结账，面无表情。那猫妖图啥？图人管他钱啊？图人生他气啊？图人是天煞孤星，吸完阳气能变天煞孤喵。 图他气。走了，老婆，带你去探险。 说实话吧，我不是很想探这个险，但我来都来了，总不能在宾馆混吃等死吧？什么也不干，就没收人家挣的钱，这也不合适呀。 老婆，回去把这个钻戒上的钻石拿掉好不好？这个有点小。 哦，你有什么好的替代品啊？说出来我听听。我饶有兴趣地问道。 是我当猫的第一年脱下来的乳牙。 什么叫做你当猫的第一年？你以前不是猫啊？巫贤蝉没有回答我，却稳地问我，不再说话。他身上有很多秘密，我知道，但他不说，我不愿意多问。我想他主动说给我听。那宅子有些远，在车上他睡着了。巫贤蝉保留了一些猫的天性，喜欢站在高处嗜睡，夜间的时候会比较清醒。我抱着他，让他躺在我的腿上，有一下没一下摸着他的下巴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趁着司机没看见，低头亲了亲他。我真的后悔刚才跟他置气，如果我告诉他的话，我的胳膊现在已经缠上了纱布，我们也应该早就到了那个宅子。如果我不跟他生气的话，我应该会陪他去见雇主，然后我们直接出发，不买戒指。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搞不好已经到了酒店，那样他就可以在这个温暖的吃饱喝足的午后，在酒店的大床上午睡，而不是在颠簸的出租车后座上蜷缩着枕着我并不柔软的腿。到地方我叫醒了他，司机一溜烟的跑了，想来是本地人，根本不想接这单，生怕我们要他等到我们出来再载我们回去。巫贤蝉迷迷糊糊地抱着我，我拍了拍他的头。 老婆，腿麻了吗？ 没有哦。好啦，边猫，我们一起进去。我喜欢他用尾巴卷着我的手腕走，而且猫型的他让我更有安全感，因为他的獠牙，他的利爪，还有他柔软的肚皮。算了算了，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就是喜欢毛茸茸。他跟个豹子一样跟在我身边，走路没有声音，碧绿的瞳孔竖着紧闭的猫瞳，有种异样的帅气。说是宅子，其实是一个荒废的二层小楼，看得出来以前是大户人家的房子，进门就是个大花园，可惜已经荒废许久。再往里走是宅子的大门，老先生已经给了钥匙，还是那种古老的黄铜钥匙。我插进锁孔里，费劲巴力地扭了扭，打开了锁。我按照习俗抬手在门上敲了两下，以示打扰，随后我推开了门。但大事不妙，这门年久失修，在我推开的一瞬间，整个门都倒了，砸起厚厚一片灰尘，呛得我们直咳嗽。 当我们踏着门板进去啊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二楼传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弹奏声，一楼的留声机放起了舞曲，远处传来孩子们吵闹的笑声和大人们低声讨论的声音，周围的景色在飞速的旋转，我们处于漩涡的中心。他紧紧卷着我的手腕，怕我们被冲散在这时空的漩涡里。不多时，周围停止了旋转，我们仍站在客厅入口处，而门外已经是一片灿烂的花海。大厅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，穿着礼服的官家小姐啊，和西装笔挺的青年们正在窃窃私语。一楼的留声机声音悠扬绵长，孩子们穿梭在客厅之中偷吃好吃的。成熟一些的太太在沙发上麻将桌旁谈论着自家儿女，看能不能结成一对好亲家。我跟巫贤禅是两个透明人啊，又或者说他们才是透明人。这个结论是我穿过两个漂亮小姐姐之后得出来的。 所以我们没有回到过去，是这房子在重演着当年的故事。 所以啊，我们只需要在这儿看着就行。过来坐下。这房子想告诉我们什么呀？ 是巫灵，他们大多没有恶意，不过是人对老屋子的留恋而产生的，不用怕。 说话间，留声机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结束了，整个大厅都安静了下来。二楼响起连贯好听的钢琴声，随着最后一个音节的结束，一个穿着白色洋裙戴着卷曲假发的少女出现在了二楼。她戴着白色的手套向着楼下频频飞吻，像只误入百花丛中的蝴蝶一样。最后二楼的人群之中随即爆发出一阵欢呼声，男人们哄抢那只手套，好像抢着什么稀世珍宝。一位戴着眼镜的男人最终拿到了那只手套，他向着周围点头致意，而后走向楼上的少女，弯腰伸手，诚挚地邀请她来一起跳第一支开场舞。气氛又一次达到了高潮，人群再次热闹起来，女孩子们纷纷找了男伴加入舞池。巫贤禅看得兴起，化成人，也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在口袋之中别着一根钢笔。他站在我面前，背手弯腰，伸手邀请道：“ 可以请明镜先生与我共舞一支吗？”“ 好啊，不过我不会交谊舞。”“猫先生，介意跟我一起跳支拉丁吗？”我将手搭上去，尽管我的卫衣牛仔裤与这世界格格不入，但我仍然尽力配合着。他打了个响指，换了一身黑色 V 字领贴着碎钻的拉丁舞服。 好啊，轮吧，恰恰，牛仔还是斗牛。 我近乎痴迷的望着他被舞服勾勒的细腰，几乎想也不想的贴了上去。哼，都行，看毛先生喜欢什么。我揽着他的腰进入舞池，聚光灯打下来，好像我们才是这场舞会的主角一样。我爱死了他在聚光灯下的绿色眼眸，认真优雅充满爱意，灯光让他的爱意无处遁形。随着最后一个动作结束，我将腿勾上他的腰，他则揽着我在我的臀部暧昧地敲了敲。 老婆穿裙子一定很好看。 我没有否认。舞会结束了，在霎时间周围一切都恢复成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满屋飞舞的灰尘，干枯的花朵。我们面前站着一个人，他静静地看着我们，拍了拍手。倒下的门板自动归位，并贴心地自己上了锁。 哼，欢迎光临不速之客。